张强呢，80年代中国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，年龄在25岁以上的人对这个名字呢都不会感觉到陌生。他们第一次听到港台金曲，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张强的演唱。那个时候的中国流行乐坛没有原创可言，张强呢同其他的歌手一样，只能去翻唱其他人的作品。但他丰富的声音的表现力和独特的演唱方式，却深深地感染了当时的很多歌迷哈。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潇洒的走，那天晚上等等哈，这些耳熟能详的老歌都是通过张强的歌声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，让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领略到了流行音乐的无穷魅力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首歌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，这就是吴迪清所演唱的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。对于70后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，可能80后也有不少的人知道吴迪清。当时的这几位歌星啊，的确给那个年代的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精神鼓舞，我们应该记住他们。梅兰梅兰我爱你，这首70年代著名的流行歌曲是刘家昌的代表作品，明快简单的旋律，直白上口的歌词，仿佛轻松挥笔之间成为了一首惟妙惟肖的好歌。刘家昌的这首歌曲很适合不同类型的歌手的演唱，旋律张弛特别有特点。在我儿时记忆当中最熟悉的这首歌的旋律呢，是1985年歌手吴迪清所翻唱的。整个歌曲的旋律比优雅版加速了一倍哈，强化了打击乐。这首歌呢曾经是发廊舞厅等场合的一些最爱了，带着我们对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记忆。90年代热播的香港电视剧《我和春天》有 有个约会，还同样把这样一首作品作为了主题歌。尽管听歌的人已经老去，唱歌的人呢青春不在，但是音乐的魅力一如从前，爱一如从前。回顾了这30年来，从黑胶唱片到卡式的录音带，从 CD 到 MP3 的变化，但不变的是，它们承载的东西都是音乐的本身。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，就是梅子所演唱的《吉米来吧》。